点声。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，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杜湘东在姚彬彬的家门口站定，却不撩帘子，也不叫人。说实话，他这个时候还不确定自己这次家访是否得当。屋里对着一扇窗，光线贯穿而出，透过布帘子和门框之间的缝隙，照得空气里缓缓漂浮的尘埃也清晰可辨。不知道从哪儿又卷过来一阵风，吹得布帘子扑拉的一晃，杜湘东就看见了屋里那个人的侧影。刚开始也没在意，觉得那就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女人，个儿不高，很瘦，脸色蜡黄，留着齐耳短发，穿着一件青灰色的劳动布衣服，全然看不出当年漂亮过，但是却很符合一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妈妈的模样。也许是警察眼睛毒，杜湘东随即察觉到这个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对劲儿，她把握不好平衡，上身往不该倾斜的方向倾斜着。杜湘东疑惑了一下，终于伸手把布帘子扯开了半寸，这才看清楚了女人的真实状态。她一手扶着窗台，半步半步地往床头的方向挪着，在那里有一个刷着白漆的铁架子，上端有把手，下端装着四个轮子，这玩意儿学名叫做站立器，是给脑中风和轻度偏瘫的患者准备的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女人终于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，几乎压上了全身的重量，喘了两口气，这才扶着她往房间一侧的书桌挪了过去。女人左脚拽着右脚，右脚几乎无法抬离地面，在书桌上摆着两瓶药，大概就是这个女人这一番跋涉的目标了。在那一刻，杜湘东很想走进屋去帮那个女人倒水吃药，但是在小小的助人为乐之后，他又该如何面对人家呢？假如人家问姚彬彬怎么样了，他难道就告诉他说你儿子正在等候判决，同时成了个残疾吗？一恍惚间，杜湘东僵在了那里。屋里的女人却没看见他，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把手伸向药瓶。而再一恍惚，背后突然有尖利的哨声鸣叫起来，煤炉上的水烧开了。没等女人扭头，杜湘东就转身奔了过去。他估摸着女人从屋里挪到炉子旁边还有段时间，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壶，依次把两只暖壶都灌满了，然后才像逃跑似的冲下了楼。自打从工厂回去，杜湘东就是有意无意地躲着姚彬彬了。查监的时候，他故意不往姚彬彬脸上看，监督劳动也尽量远离姚彬彬所在的工位。此外，他还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姚彬彬叫妈的意味，那不是指望妈妈能救他，而是在心疼妈妈，牵挂妈妈。 没有儿子在身边，买菜、做饭、烧水、洗衣服乃至上厕所都成了姚彬彬的母亲举步维艰的浩大工程。而经由姚彬彬的妈，杜湘东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。他爸爸在县文化馆卖电影票，他妈妈在菜市场卖菜，卖票清闲又体面，而卖菜则是粗活。因此俩人结婚算是他妈妈占了便宜，但是结婚以后为家里做贡献最大的是他妈妈，最辛苦的也是他妈妈。每天早上五点之前，他妈妈就得从乡下把菜进上来，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声包圆了。就这么日复一日零敲碎打的攒出了两间瓦房，突突响了戴鹏三蹦子和杜湘东的学费。回家时乍看一眼，住上大瓦房开上三蹦子把儿子送到北京去的妈已经衰老得像70岁的人了。作为小老百姓，点滴的富足也是十倍百倍的汗水换来的。而姚彬彬的妈所要承受的何止艰难，还有与儿子背部相伴而来的耻辱。这时再想到姚彬彬叫的那声妈，又有了忏悔的意思。但是杜湘东却为这事儿打了姚彬彬。远远看去，那孩子还是那么文静，劳动的时候总是偷偷望着许文革，像丢失的小羊在寻找头羊。杜湘东心想，他们的案子也该判下来了吧，上面的精神不是从重从速吗？也许下个礼拜，也许就在明天，囚车就会轰鸣而至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等待他们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，起码10年往上，20年也没准。10年或者20年过后，俩人回来，谁还认识他们呢？10年或者20年过后，姚彬彬的妈不知道是否还活着。恰好过了2天，管教食堂吃猪肉大葱馅的包子，杜湘东心里一动，央求大师傅多给他留了10个。等到晚上值班的时候前往监舍，却不叫姚彬彬，单把许文革拎了出来。杜湘东把他带到走廊拐角，从身后掏出饭盒说道：“吃。”许文革不吃，站得笔直，两眼也发直。杜湘东说：“不是全给你的，还有一半给姚彬彬拿过去，隔着窗户扔给他，不准交头接耳，也不准挤眉弄眼，我在后面盯着你呢。再告诉郑三闯一声，这包子谁要敢抢一口，我让他连去年的饭都吐出来。”许文革便接了饭盒，却不打开，那意思是全给姚彬彬。杜湘东叹了口气：“等案子判下来，你们就不必隔离看押了，到时候如果还在所里多耽搁2天，我把你们调到同一个监舍里去，你们也聊聊，当然了，主要是互相反省。姚彬彬要是想给他妈写信，我也可以代教。”许文革的鼻翼扇动了2下，然后看向杜湘东问道：“您去过姚彬彬家了？”杜湘东没有说话，在严格意义上他还没有实现姚彬彬的请求。许文革却又说：“管教，您是个好人。”这话姚彬彬对杜湘东说过，如今许文革也这么说。作为犯人，妄想评价一个警察是好还是不好，这实在有些荒唐。而同样的话由柔弱的人说出来还能理解，出自一个冷心冷面的人的嘴里，似乎就有点别样的内涵了。杜湘东愣了一下，搪塞道：“行了，甭说没用的。”说完他指示许文革回监舍。犯人背影挺拔，虽然吃了个把月的牢饭，浑身仍有一团英武之气。在不明不暗的光线里，他的侧脸像西方雕塑一样见棱见角。杜湘东忽然又想，不知道这俩犯人下了狱之后是否能分在一起服刑，也不知道在新环境里许文革能否保护得了姚彬彬，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遇上一个可以被称为好人的警察。但这些都是瞎想了，也与他无关了。而在几天以后， 杜湘东才会懊悔。他其实是早该看出端倪的，他怎么连一点端倪都没看出来呢？两个犯人的逃跑起先被视为一起突发的偶然事件，后来才证实是早有预谋的。过程并不复杂，没有电影里跳墙挖地道之类的情节，在此后人们的讲述当中甚至带着几分儿戏的意味。一切也都巧了，那天又到了该向食品公司交付冰棍棍的日子，所长又让杜湘东和老吴这一组负责。这次程序却与往日不同，所里的一辆北京212吉普刚报废了，另一辆后勤科要开出去买菜，因此先与冷库商量好，所里组织犯人把货搬到方便的地方，再由食品公司调来一辆卡车拉走。挑选人手的时候，姚彬彬和许文革就有意无意地站在队列前侧。杜湘东还没说话，老吴先对他们俩开了口： 你还有你搬最后一节吧。 按照计划，被挑选出来的犯人要先分成若干小组，每组3到5个人，前一组先把货物搬到某个中间地点，替换的另一组再过去接力。一拨人干活的时候，其他人就在各自的监舍里候着。如此几趟，等把货物从劳动车间运送到高墙的墙根附近，就该最后一组登场了。他们只需要让货物跨过警戒线，码放在看守所正门内侧的那块空地上就可以了。而毕竟是要靠近门口，姿势体大，因此对这一组的人员选择是有讲究的。首先人数不能太多，绝不能超过3个，怕的是人一多就乱，乱了就看不过来。此外他们还得一贯表现良好，能让管教们放心。再另外，不管多么老实的犯人，干多么繁重的工作，只要过了警戒线就必须戴上手铐，这也是不容商量的铁规矩。当一切就绪，管教立刻清场，然后才敢开门，把食品公司的车放进来，让冷库职工自己装货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借命而生》。 如此一来，让姚彬彬和许文革负责最后一段也是顺理成章的了。姚彬彬虽然手上没劲儿，可许文革干活一个顶俩，这就不会耽误约好的交接时间。再说这俩犯人还曾经立过功呢，功臣总是格外值得信赖的。后来上面调查逃跑事件的时候，杜湘东也如实交代，如果由他挑人，挑的也会是姚彬彬和许文革。交代完毕，开始干活。起初一切正常，犯人们或扛或拽，把车间里堆放的麻袋往外运去，远看好像是蚂蚁搬家。这些麻袋散放在屋里还不算什么，聚拢在阳光下就变成了一座相当巍峨的小山。再想想小山全由寸把长的扁平小木棍组成，就可以联想到北京城里有多少怕热的胖子和馋嘴的小孩，到了夏天要消耗多少山楂、小豆和牛奶冰棍。这还不算最壮观的呢，杜湘东听刘芬芳描述过他们冷库里面储藏猪腿的场面，几百条猪腿在一字排开的铁钩上齐齐挂着，膝盖微弯，蹄尖笔直，毛发早已褪尽，皮肉附着白霜，简直像是全北京的芭蕾舞团正在集体汇演。真不知道他怎么会从猪腿联想到芭蕾舞，而猪腿和芭蕾舞都是让他忧愁的。想到刘芬芳，杜湘东的心里便痛了一下，那种痛感倒不剧烈，只是隐隐的，但是却让杜湘东感到憋闷。这时看到劳改犯又在偷懒磨洋工，杜湘东烦躁地吹起哨子训斥了几声。就这样，麻袋组成的小山分散再集中，集中再分散，终于移动到了墙根的阴凉处。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，只好先让犯人们吃饭。吃完饭，杜湘东和老吴才从17、18间分别叫出了姚彬彬和许文革。 走到劳动地点，杜向东四下望望，确定附近并无闲杂人等，又低头检查了一下两人的手腕，确定手铐上好了锁，这才点头表示他们可以开始干活了。许文革弯下身子，两手抓住一个麻袋，硬生生往肩上一甩，直起腰来就走。姚彬彬则左手攥着麻袋脚，右手爱莫能助地搭在一旁，屁股朝前倒着小碎步，仿佛一松手就会摔个四脚朝天。俩犯人先后到达了终点，又规规矩矩地折回来，开始第二趟搬运。杜向东依次看了看他们的脸，都是沉静的，心无旁骛的，仿佛他们并未意识到那道自由与监禁的分水岭近在眼前。随后是第三趟、第四趟、第五趟，他们沉默地重复着机械劳动，脸上、脖子上淌出了一道一道的汗水，粗布号服也被渗湿了一片。墙根的小山渐渐瘦了下去，靠近铁门的小山此消彼长地胖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杜向东想起了一件事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朝几米开外的老吴做了个手势，意思是要离开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老吴叼着烟大大咧咧地挥手，意思是没问题，走你的。杜向东便小跑着穿过看守所，从侧门绕回宿舍，到屋里取了一包东西出来，那是刘芬芳给他织的围脖和毛衣。前两天刘芬芳又打了个电话，交代说他会在收冰棍棍的日子再下乡一趟，这就是督促着杜向东要换东西了。换就换吧，在完成冰棍棍交接的同时，也完成他们这段恋爱的最后交接，真是一举两得。以后刘芬芳就不会来了吧，他会在城里过着他的日子，那些日子将与杜向东再无交集，刘芬芳的忧愁也不是杜向东的责任了。杜向东的心里又是一疼，他提醒自己，一会儿见到刘芬芳，他得尽量表现得不软不硬，不卑不亢，太软太硬太卑太亢了，都会招人看不起。作为一名警察，他需要在这种时候保持尊严，他也就剩一点尊严了。于是杜向东回去的时候故意挺直腰杆，把大檐帽又正了正，那副样子简直不像是去分手，而是像去立功受奖。围脖和毛衣就夹在腋下，软乎乎却沉甸甸的，谁知道今年冬天就要穿到谁身上了呢？然后杜向东就听见了电喇叭的警报声，紧接着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枪声，声音是从正门方向传过来的，吓得杜向东浑身一抖，他撒腿就往枪响的方向奔过去。隔着好远就看见看守所的正门开了个洞，那是镶嵌在大铁门里的一道小铁门，也就一人多宽，平时锁着，只有接收或者释放犯人的时候才会打开。小山一样的麻袋稳稳当当地放在门里，而老吴已经屁股朝天地趴在空地上，姚彬彬和许文革都不见了。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杜向东的脑子嗡了一声，那一瞬间眼睛再看什么都是花的，好在心思还算镇定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扑到老吴身旁，看看同事是死了还是活着。老吴身上并没有伤痕血迹，只不过迎头挨了一记重击，被打成了乌眼青。杜向东摇着老吴的肩膀晃了晃，一道口水从缺牙缝里流了出来。老吴这才叫唤起来： 哎呦！ 杜向东吼道： 人呢？ 老吴好像还蒙着，插腿坐在地上，扬手指着敞开的小门，他身上那串钥匙就挂在门上的锁孔里，门外是条土路，通往南边的农田和柏油公路，但是土路侧面却有一条河沟，蜿蜒着朝东分出岔去，最终会与一条人工挖掘的引水渠合流。杜向东又吼道： 到底往哪儿跑了？是路上还是河里啊？ 老吴说： 没在一块儿，一边一个啊。 这一下杜向东也懵了，他既没想到这俩犯人居然敢行凶敢越狱，更没想到 他们在行凶和越狱的时候居然还那么冷静，懂得要往两个方向逃，这样一来同时落网的概率就要小得多。而接下来最让他没想到的情况出现了，当杜湘东冲到门口站直了往外眺望，心里盘算着该朝哪个方向追的时候，身后的老吴却结结巴巴地说： 枪！ 看守所的管教平时本来不配枪，需要执行重大任务的时候才配枪，而重大与否就取决于犯人有没有失去控制的可能。既然今天是相对自由的室外劳动，因此杜湘东与老吴就都配了枪，枪里共有满匣的子弹八发，没拉保险栓。杜湘东朝老吴的腰间看去，只有空荡荡的皮套晃悠着，枪没了。这次杜湘东连吼都吼不动了， 拿枪的往哪儿跑了？ 杜湘东嗓子眼发空，甚至觉得整个身体都是空的，好像自己是个橡皮人，刚挨了一枪漏气了。老吴总算还没有糊涂到家，他再次抬手指了指土路下面的河沟： 是这边。老吴，你确定吗？ 没错，他们把我打了以后就到我身上来抢钥匙，一个还让另一个先跑，先跑的那个又顺手从我身上抄了枪，我看见他蹦到河底下去了，后跑的那个又补了我两拳，我就晕了。 没等老吴叨叨完，杜湘东已经纵身跃下了河沟。就算酿成了大祸，但是他确定此刻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仅仅几年前，东北的二王还让半个中国的人闻风丧胆，而要是在北京的地界上丢失一把枪，那种后果是连想都不敢想的。2公里以外就是最近的一个自然村，5公里以外就是郊县的县城，20公里以外就是西单、王府井和天安门。哪怕挨上一枪、两枪，甚至8枪，杜湘东也不能让那把枪流落出去。他杜湘东的从警生涯已经够憋闷的了，绝不能让这种憋闷变本加厉，成为压得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的耻辱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，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 杜湘东拼死追上了姚彬彬，他将会如何制服对方？杜湘东独自一人追击逃犯的事迹让刘芬芳与他重归于好，但杜湘东因为这次逃跑事件还是挨了处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，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。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，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。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7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为什么